非常感谢神啊！我自己看一下日历，我来到归教会10年了啊。10年前，我母亲被主接去，她说，曹美瑞传道还有教会啊，帮忙做这个追思礼拜，后来就有机会啊，来到这边，就大概一年有2次啊，时间很快，砰砰砰，一年一年的，就是十年。那我的岳母昨天也是安息礼拜啊，他们的几个子女就要求很低调，就是以家庭家祭、家庭的这个哀悼追念为主啊，所以就请我岳母的教会的一个牧师啊去啊，谢谢知道的一些弟兄姊妹帮我们的一些祷告啊。那我今天讲这个一个10岁的故事，刚才主席把那个经文念过了，其实那就是一个故事。你听过以后，通通都晓得了，好像没有什么讲的了。可是你仔细去想的话，这里面的故事有很深的意义在一个当中。我就想，跟大家分享。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图啊，有一个照片，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10岁的一个画啊。那这个画是法国的一个画家米勒，啊，这个画是在奥赛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今年4月开始，正好。我们故宫把它，这个重金礼聘来啊，在故宫展览，可能到7月的时间啊，7、8月的时间，大家有空的话去啊，这一个宝贝送到台湾来，你都不看的话，我不知道你要看什么东西了，去当场看一下，跟看这个全不太一样。那这个图叫做十岁啊，就是很清楚的看到，在一个收割的田当中，有三个妇女啊，她们弯着腰。在拾取，在田中剩下的麦穗，收割以后留下一些麦穗啊。美乐他生长在这个农村的环境当中，哎，他看过常常看这个景色，有一天他就把这个画下来了。那这画非常美啊，因为它美在什么地方呢？啊，它美在对一个人性的尊严啊，还有人性的一个美德，从这个画当中可以显现出来了。因为这个画它讲的是。这几个妇女，她代表一个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啊，一种求生存的意志啊，她们要靠着自己力量啊，在这个雇主的这个农庄这个农主的同意之下啊，她就拾取他们田中的麦穗啊，把它拾取过来，那她来求自己的一个简单的一些温饱啊，就简单的温饱。那这个也讲到这个地主。这个农庄的主人，他愿意把他这个收割的时候留下一些东西，让别人来捡，他也愿意分享一下他这个田间一个丰富的收成，这个就是一个也是一种愿意跟人分享的一种情操啊，来顾念到一些贫穷的人。那这个话就是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他们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啊，用一个辛苦的一个方式。去拿赚到一个，他们可能不是不愿意工作，而是没有工作的机会啊。在那个，不要说在这个200多年前画这个画的时候啊，即使在100几十年前的话，台湾刚光复或者在大陆的时候，90%人口都是靠着这个农村而活的啊，都是说以前没有什么工业这些东西都没有啊，都是靠这个活的，所以很多人是很贫穷的，在这个贫穷当中。这个图啊，显现一个人性的一个尊严啊，人性的一个鲜美的就流露出来啊。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去故宫看一下啊。这个其实这个画它背后的故事就出在，它这出名是出于因为《路德记》第二章，我们刚刚读过这个经文啊。因为十岁的故事天天在各地，在那个以前的时候都在发生，在收割的时候就发生的故事。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深远的影响呢？就是《路德记》第二章，圣经有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记在圣经当中，就成为一个美谈的一个传，一直传下来，那以至于，凡是遵循基督教啊，遵循圣经的国家，在农业社会时代，全部都守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出自于什么？ 出自于圣经中神的一个在借着摩西给以色列民的一个命令一样啊。这个命令好多地方记载，我们看这个有一处叫利未记23:22啊，他这样写，他说你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啊，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啊，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哦。所以是神命定的，因为在这个收割庄稼，在你丰收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个事情，你要想到我所吩咐的，田角不要割掉，让人家去捡，掉在地上的也不要再把它捡起来，让别人去捡啊，这是神所吩咐他的啊。所以这个命令很多人都在遵守，所以在那个17世纪啊，那个在18世纪那个法国的时候啊，他们还是在遵守这个，但是工业革命之后。所有的收割用机器收割了，就是要说割尽收绝啊，就没有这个十岁的故事了。现在这个社会，你要看这个十岁的故事，类似的呢，就大概在菜场快要收摊的时候，有一些菜已经觉得不太好了，卖相不好了，他留在那边啊，谁要拿就拿去了，类似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啊，一个谋生的一个方式啊，谋生的方式。但是这个谋生的当中啊，你看到这个人性的一个同情啊，人性的一个尊严，靠着自己啊去做他求取他自己的一个温饱啊。路德街第二章大概当从第一章来的，第一章我们没有机会再看啊，不过也是一个故事啊，就是路德他的婆婆拿尔米跟先生。以利米勒、啊、他们就到，因为这个伯利恒有饥荒，他们就跑到摩押地去了、啊、在那边住了十年时间，发生很多故事啊，又是一个十年、啊、那个十年他们带着两个儿子娶了两个摩押女子做媳妇、啊、在这十年当中，他的先生拿尔米的先生两个儿子都过世了，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三个寡妇了。三个寡妇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三个寡妇要怎么过日子呢？拿尔米就说，你们还年轻，你们回到本家去吧，可能下一个男人会更好，可能就叫他们再改，就有办法，有时间 有机会的话就再改嫁好了。那有一个媳妇就听了这个婆婆的劝就回去了，但这个路德他就一定要跟着这个拿尔米，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到哪里去你就跟你到哪里去啊。所以这个拿尔米这个外籍新娘啊，现在要回到伯利恒去了，他愿意去。这个拿尔米还觉得你这样来，你真的可以过来吗？想想看，那边有什么东西可以指望的？没有什么指望的啊，那边你遇到的，你这个外籍新娘是又是一个摩押人，摩押人是以色列人所轻看的，因为他们是罗德乱伦以后生下来的后代，他们是被以色列人轻看的。那你去那边的话，要什么都没有什么，可能有的只是羞辱，你为什么要去呢？可是路德的心智非常坚定，就去了。所以第一章大概就讲故事，他们就一起回到这个伯利恒去，伯利恒他们的故居去的。到那边以后，这个拿尔米碰到的这些邻居啊，以前的农庄没有多大，大概就两三百个人了不起了，啊，都认识。啊，你现在走了十年了，回来十年怎么样啊？十年一觉摩押梦啊，什么都没有了。这十年是很凄惨的。你们不要叫我拉米了，因为拉米的意思就是甜的意思，你们不要叫我什么麻辣，麻辣就是苦的意思啊。所以他啊，这十年被神这个没有被神恩待，是相当苦的日子啊，就这样子回来了啊。那回来了要生活下去啊，你不能当然回来以后邻居友好会给你招待吃吃饭啊，叙叙旧啊，可是日子还要怎么继续过下去，不能天天靠人家来请客啊。怎么过下去了？ 这边告诉我们啊，这边这个这段经文呢、啊，第二章大概就分成三段啊。第一个就是路德的信心啊，大概前面三节啊，然后四节到十六节啊，就路德的际遇，他出去十岁发生的一天的故事啊。然后路德这个这章的最后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十七节到二十三节啊，就是路德的影响啊，路德的信心。路德是一个信心的伟人，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啊。他的信心可能都不输亚伯拉罕，你仔细去想的话，他的信心不输亚伯拉罕啊。因为什么叫信心呢？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知道神的话之后，他立即就去做，立即就去做，这个叫信心。但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人，他是信心之父，当然是有信心的人。他是怎么样成为信心之父的呢？就当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本来在这个加勒底的乌尔这边居住的，他拜别的偶像的，神向他显现，告诉他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往神所应许他的地方去。他就去了，带着太太就跑出去了。他信心，所以信心有时候是要搬家的，搬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去的，因为有神的话叫他这样去。可是神也给他应许，你要成为一个大国，我要祝福你，还有你的后代，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他是带着神的话，也带着神的应许，他离开本地出去了。可是你再来看看路德的话，什么都没有，神没有显现，谁没给他应许？你去那边以后，保证是苦尽甘来，没有这些，什么都没有，他就去了。这个信心是多伟大啊！你想想看是多伟大。我常常想到，我们新约的基督徒，神所有的应许都给我们了，可是我们的信心，常常是很抱歉，很遗憾的啊，就很少。很少，真的很少。除了看到物质的祝福，否则就是不太动。神的话写清清楚楚的，但是我们并没有照着去遵守。路德是一个了不起的信心的子女啊，是神的儿女啊。那怎么样谋生呢？他跟着婆婆来了，要照顾婆婆，怎么谋生呢？他们也没有田，田大概就时间出去早就卖掉了，卖给别人了。什么都没有，可是神很恩待他。他们回来的时候，什么时候？你读第一章最后一节，正是收割大麦的季节，刚开始收割了。收割的话，就一条路可以走，这个路就是十岁，就十岁。因为神告诉以色列子民说，你收割的时候，你不要割尽收绝啊，留一些给这些穷人、这些寄居的来收。他是穷人，他又是寄居的啊，应该神的话在这边，应该神会让这个话，当他愿意去收的时候，收割的十岁的时候，别人可能会帮助他，神给他开一条路，可以走得下去，他就这样叫做出去了。所以他是信心是有行动的，信心是有行动的，他就愿意在那天早上他就要去，因为他知道那个出去。心里可能有预备的，他这个出去可能遭遇是不待他不友善的，待他不友善的，因为他是摩押女子，摩押女子是被轻看的，你来这边干嘛？到别人去了，把他赶走，很可能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他这个出去是有这个风险的，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求神开一条路。让我们走得下去，但神开的路的方式，他常常是用一些奇妙的引导。大概求神迹，大概很难求得到。你不是使徒，你又不是先知，神不会透过你行神迹。但是神会给你开一条路的。当路德就这样子踏出这一天早上，他要出去收割了。他跟他的婆婆讲：“我要去，不去收割，去拾穗了。”他婆婆就说：“愿神祝福你，就给他一个祝福的话， 就让他出去的、啊、可是你可以看他来他去这一天开始他碰到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是天使啊，到了收割的季节。第二个是地利，正好出去走到一块田，这个田很多很多的地主，以前都不是 整片一个大地主的，可能很多人的田，他搞不清楚，正好走到波阿斯的田，正好走到波阿斯的田，还有人和，波阿斯正好这天就跑到这个田里来，来看收成的情况，就遇见他了，你看。神的带领常常就是当你出去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啊、都出现了。圣经中有一个字叫做恰巧，什么恰巧太多的时候就不是恰巧了，就是神的安排。神安排为什么神安排这个事情呢？因为神早就验中路德，他以后会成为弥赛亚的 祖先的一位，这个女子是非常难得的，神非常欣赏她，就把他拣选来了，神要给他开路啊，因为从他这个以后出去，最后是生出大卫，然后一直到耶稣从这边出来，神一定帮他开路，当他顺服的时候啊，神就帮他开路，恰巧正好又遇到谁，都是神的安排啊，都是神，正好走到那个波阿斯的田，正好波阿斯又来又看到他了，收割的人呢，工人呢，还有这些拾穗人这么多，就正好看到他了，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有一些他有自己他奇妙的引导的方式。那么我看在他在十岁的这段时间啊，第四节到十六节啊，这边讲的就是他这段时间的一个际遇。这个际遇当中，他遇到这路德记的男主角啊，就波阿斯出现啊。波阿斯是一个在这个乱世当中，为什么叫乱世呢？因为那是一个世师时代，是没有王的，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在这个乱世当中，神也安排了一个波阿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愿意成为神恩典流通的管子。这边这么多人，他看到这个路德之后，就觉得这个女子，当他问这个、接管的工人的时候啊，这个女子是谁啊？他说她是摩押女子。本来看这个描述是不是很友善，摩押女子就是我们看不起的。然后她是跟她的婆婆从摩押地回来的，跟着这个拿阿米回来的啊。波阿斯当然知道拿阿米是他的先生，跟他们是亲属，所以他当然知道，他就看到这个媳妇啊，这个。竟然甘冒危险来到这一块对他们摩押人的不友善的地方来这边，现在又踏出这一步到他田里来收割拾取麦穗啊，拾取麦穗啊，他就看到这个女子很了不起，他知道这个女子是神在他身上动工的，这个女子要做什么事情他完全不晓得，但知道神在这个女子身上有一些工作要做的，他愿意成为一个恩典流通的管子，来帮助这个女孩子，让神的工作常常是透过一些人，他感动一些人去做一些他要做的事情、啊、那要神自己来做大概你看不到、啊、常常是感动一些人、啊、一些弟兄姊妹去做一些关怀的事情啊，或者奉献的事情啊，这些事情啊，神借这个方式来成就他自己的美意、啊、那波阿斯就是神恩典一个流通的管子。波阿斯这个人非常亲切、啊、当他到了田地当中，他跟他的工人彼此问安，他说愿神与你们同在，工人也 回应他说、啊、愿神赐福给你、啊、非常非常美的一个环境、啊、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祝福，我们的恩典是从神的同在跟神从上面赏赐来的，彼此来问安。波阿斯看到路德以后就问监工他是谁、啊、他说是这个摩押女子跟这个拿阿米回来的、啊、那波阿斯在这后面他就采取一些行动，那这每一个行动都是出自他的善意， 也出自神给他的感动。啊，你仔细看，你如果听的话，一下听过去了啊，看过去了。你仔细想的话，每个都是非常细腻的关怀的行动啊。他主动的去跟路德谈话，路德哪里敢来跟他谈话？路德怎么敢啊？啊，他跟这些工头，你让我来辞去麦穗的话，已经可以的话，就赶快去辞去吧。来，再找一个主人。主人说谁叫你来这边？走。万一碰这个的话，今天就完蛋了啊，以后也完蛋了，要到哪里去了不晓得。所以他不敢来找他的。波阿斯主动的来跟他来谈话啊，他称他做女儿啊。女儿的话就是说，因为波阿斯年纪可能比较大，波阿斯可能40-50岁了，路德可能20出头这样的一个年纪啊。他女儿表示他愿意把他当做一个亲人一样的啊，来对待他。啊，你就留在这里啊，跟使女们一同工作好了。啊，所以这边讲到给他一个比较开始比较稳定一点的工作环境。他因为这个主人讲话就算话的啊，他说了算。他说你来跟这些我的这些使女们一同工作，那使女们就不能排斥他了，因为是主人的吩咐了。那么对这个路德来讲非常好，因为一个人在那边拾取麦穗很辛苦的，又很无聊。虽然有这些女工有主人的命令的，肯定跟他聊一聊。我听现在的心理学家说，这个一个妇女的话，一天要讲20000个字。哇，你那时候拾取，从早上7点到晚上几点，这一天虽然不讲话的话，就憋死掉了啊，所以这个就很好了，大家在一起，哎，就可以去来讲讲话啊，讲讲话，而且啊，他就变得这个更靠近收割的功能，因为这个田间的收割啊，以前都是人工在做的，男工就负责割稻，割这些麦，一捆一捆割下来，割了就丢到旁边，然后女工上去，这些使女上去，把它打捆，打成一捆一捆啊，不要散散的啊，一捆一捆的搭起来。那这个还有掉下去掉在地上的就不要拾取了，那后面那些拾穗的人来捡这些掉在地上的。那你现在这个路德被指派到一个位置，跟女工在一起，跟站在这个收割的第一线了啊，掉下来的你看到大的就先捡了吧，就是因为你的位置是得这个地利啊，得了一个地利，所以这个就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待遇。你仔细想的话，这里面都有很深的一个关怀在里面啊。然后第二个，波阿斯就开始保护他，应许要保护路德，他应许他说我已吩咐我的男工不可欺负你、啊、当一个女子落单的时候，又是一个摩押女子被以色列人轻看的，落单的时候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是有些时候很难想的，有些人心有些一下子想法、啊、这个不那个歪歪的时候，就很多事情会发生的，会稍微发生的。他就我已经吩咐了男工不可欺负你。不要说那个时代，即使在现在，你看那些难民营，多少女的在里面被欺负的，他们哭没有人听得见的，他们叫也没有人理的。一个摩押女子受欺负，大家觉得你们受咒诅的。所以但是路德得到了波阿斯的一个保障。男工不可以欺负你，所以他在这边就可以。然后波阿斯又提供路德所需要的，就是什么呢？饮水。在一个大热的太阳底下，在一个田里头，你工作，你不可能自己带水去，带很多的水，一天的水，哪里带得过去？那水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呢？怎么办？那边的井。井水不是你的井的，你打人家会给你打吗？不见得让你打、啊、所以这个时候井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不然说你渴的时候来到这边，我们工人打来的水你可以喝、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存下去的工作下去的一个条件，水有了一个水，那个水源是别人打来的，你可以来享用，因为我说了算啊，我还是说了算就可以来喝了啊！田野工作是非常容易渴啊， 饮水很重要啊，所以这个路德这一天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他遇到了一个贵人啊，波阿斯啊，然后波阿斯也鼓励他啊，鼓励他，他讲这些话啊，这些关照啊，都是鼓励他继续在这边，他来拾取麦穗，让他跟他的婆婆啊能够得到一个温饱啊。但是不，可是路德来讲的话啊，他心里面就毛毛的，我不知道有这都会毛毛的啊。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为什么对我好？你不赶我，已经偷笑了。你现在要给我水喝，要叫工人女工人陪我，男工人不可以欺负我啊？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所以他就俯伏在地下拜说：“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莫非有诈？现在的社会对你太好的事情，可能莫非有诈，常常有一些后面有什么苦头让你吃啊，所以他心里但不敢这样的人来冒犯这个波阿斯，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那波阿斯他就叙述了，他说：“自从你回来之后，你对婆婆的这个孝心啊，你这些美德我都听到，非常的欣赏你，非常欣赏你。”所以他就讲，因为他的孝心，波阿斯是非常有这个非常绅士的一个人。他没有讲，因为，你的婆婆的先生跟我们是一个亲属啊，那我应该照顾你。他没有讲，他是讲了路德的美德，你的美德就值得人来帮助，值得来帮助。所以他就说，因为你的美德啊，然后他为他祷告啊，为他祷告，这个愿神。照你所做的报答你，愿以色列的神，就是说投靠的，那句经句，我们今天的经句给大家打一下啊，经句第十二节 ，OK 好，我们一同念一遍好吗？再念一遍，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万国 的赏赐。所以这个是一个祷告，一个祝福的祷告。波阿斯为路德祝福，啊，这个摩押来的这个拿尔米的媳妇，现在他的田里面来拾取麦穗，为他来祷告啊。因为我们的帮助其实是从神来的，而这个神常常又透过。啊，照他旨意行的一些人，把这个神要做的工作行出来。光是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不要感谢我，因为你是投靠到啊以色列神耶和华的翅膀下，耶和华神翅膀下。这个翅膀下是什么意思？翅膀下的话，我们知道鸟类啊，它会用它的翅膀去保护雏鸟，保护雏鸟。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也住在这个附近啊，南机场这边，我们在眷村里头。以前那个时候没有电玩，什么都没有，那是一个贫穷的时代啊，60年前贫穷的时代。那常常玩什么，就是没有成本啊，什么老鹰抓小鸡，可能有的年纪大的也玩过这些老鹰吧，就是有一个人做老鹰啊，有一个做母鸡啊，和一堆小鸡跟在这个母鸡后面，小鸡落单的话就被老鹰就抓去了啊，所以我们大概。玩这个东西，老鹰抓。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在东园国小念书的时候，就是早上看那个操场上还有老鹰在飞的。那么现在台湾的话，啊，老鹰很少吧？像那个老鹰想飞那个电影，到时候台湾大概只剩下200只老鹰了啊，其他都被农药啊什么这些毒死掉了，啊，都是毒死掉。但是母鸟它有一个本性啊，就会照顾、保护，是它的命。去保护这个雏鸟啊，保护它的小鸟啊。像在马太福音23章37节，耶稣就自己讲过，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要保护你们，如同母鸡把小鸡聚在它的翅膀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耶稣说他对他的子民的爱，就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我记得那个1986年还88年，我看那个国家电影杂志的那个影片，有一次看到， 那是有一次在黄石公园，美国黄石公园有一次森林火灾。那火灾之后，那些 ranger 啊，就是那个公园的国家公园的一些那些工作的人员啊，他们就去，看是火的灭尽，那就看到一个树下，看到一个母鸡，一个鸟，被烧成灰了，几乎烧成灰了，是黑灰的，然后把它剥开了，底下还有两只小鸟，因为这个母鸟可以飞的，小鸟不会飞的，他把它摆在树底下，然后把它盖起来，来照顾它，自己被烧掉，让这个小鸟可以活下来。所以这边就讲，当路德你来投靠的话啊，来到这个地方，你是投靠啊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愿你满得他的祝福，因为你是需要保护的。来这边人生地不熟，又是被歧视的一个摩押人，但是你因为信靠耶和华，你照他的话又出来谋生，你就是投靠他的翅膀下。会得到他的赏赐，所以他就讲了这一段话啊。这个波阿斯就讲这个话啊。那波阿斯在这个午餐的时候，大家要休息吃午餐的，这时候他也做了一个很温馨的动作，他邀请路德来跟他们工人啊，坐来一起来吃饭。你说这有什么稀奇的？当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中午吃饭的时候，别人都是一个小组一直坐着开心聊天的，你要去插到哪一桌去啊？是很困难的。就很多美国小那年轻人就怕爸爸搬家，一搬家有他的朋友通通都不在了，到一个新的环境去，说明排斥他，在霸凌他，没有人要跟他吃饭的。哦，这时候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难处了。所以到吃饭的时候，对路德来讲是一个考验的时候，他要怎么去哪里坐？万一他去人家没有邀请他的话，他去哪里？哎，波阿斯说话，来这边跟我们的工人一同吃啊，就解决他的尴尬。这是很尴尬的时刻，他是不是要倒到这个树下，树可能都找不到啊？怎么要去吃饭呢？他自己没带便当，可能都没有了啊，要去吃什么东西啊？波阿斯都帮他想到了，来这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温馨的动作啊，邀他来吃饭。那波阿斯的细心，就帮助路德克服了以色列人跟摩押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的、种族的，还有经济上的一个差距，使他很快的第一天上工，经过半天之后，他就进到他们被成为一个被这个社团所接纳的一个人。天啊，本来是今天出来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回事，但现在大势已定，已经被接纳了。这个接纳就是一个人波阿斯的缘故。波阿斯是因为看到他的孝心，就愿意来主动的来帮助他。因为这个女子是信靠耶和华的，她是投靠在耶和华神的翅膀下，她是需要保护的，帮助她。所以他就给他吃烘好的饼，这个饼热的比较好吃，再蘸点醋。我不知道有没有喜欢吃醋的，蘸这个醋是不是好吃，我是不晓得啊。但是他们大概，他们就是这么吃，跟他们吃大概不会杀到他哪里去啊。他就这样吃啊。不管是主动的一个关怀，还要保护，还要解决他这些饮水啊、吃饭的一些问题啊。而且他不管是很。真诚恳的夸奖路德的一些美德，他的孝顺，他的信心，我相信在路德的心中感受一定非常的深啊。他是个摩押女子，这个地主跟他社会上种族上什么都差了很多，但是来帮助他一定高兴。那么而且波阿斯怎么吩咐呢？他说因为他即使从麦穗在捆中拾取也不可以斥责他，还把一些麦穗啊丢在田里面让他去捡，所以对他特别放水啊，对他特别放水，都不可以制止他，让他可以第一天就可以丰收回去啊。所以 到这个晚上的话，你就看到十七节开始，他把这个拾取的麦穗啊打了，这边讲的是多少呢？一个依法的大麦，一个依法是多少呢？以前这个度量衡没有统计，很伤脑筋的、啊。现在读起来依法毫无感觉，依法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一个礼拜的粮食，一天就打了一个礼拜的粮食，啊，他们婆媳两个人一个礼拜粮食。一天就打到了，这两个这个礼拜已经可以周休六日了啊，就不会去了。但是他还是天天去啊，还是天天去，因为这个总有一天这个收割期会过去，那个时候就要靠现在的积蓄的粮食啊来过那个没有荒没有东西可以收割时候的日子啊，靠这个来。他这样。当他回去之后跟婆婆报告了，婆婆一看呆住了，出去的时候两手空空的，回来说这么多，这中间发生什么故事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啊，他就要让他来讲啊。因为拿阿米他是一个饱经沧桑，遇到荒年的时候跑出去十年回来什么都没有了，这时候日子都不知道怎么过了，还有一个媳妇跟他回来，媳妇出去十岁去了，现在回来了这么多，他知道神在做工了，因为照他想，他这出去打到一点的话就不错了，这么多回来，一定神在做工了。所以这个拿阿米的话，他就会要路德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叫做还原现场。像我太太最后还原现场啊，像我的岳母常常跟他电话讲什么事情，他都要跟我讲，我说你讲重点，他说我讲的每个都重点啊，所以他就是黑白颠倒，只有洗耳恭听啊，洗耳恭听。当然有些进去人就过滤脑子不记重点了、啊，但姊妹们会有这个特长，可以这个把一些事情，即使是琐碎的，他可以娓娓道来，可以乐意的啊娓娓道来。讲清楚，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姊妹的工作，啊，因为姊妹在关怀上远比弟兄强太多了。弟兄去安慰人，大概安慰不了，除非有经验的牧师啊，去安慰。其他的人大概都不知道讲什么，常常还被别人来安慰一下子，啊，你不要难过，劝我们不要难过，嗯，讲这些，啊。但姊妹们他会做这个，因为姊妹们有个特色。他不怕流露自己的感情，要哭他就哭了，啊，男生就不太好搞这个东西，但谈那个敏感的东西都不敢谈，女生之间就会谈出，啊，心里面的一些话。所以教会很重要的事情是姊妹在做的，啊，姊妹在做的，所以姊妹在教会中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拿阿米，我常常觉得拿阿米他虽然觉得他好像常抱怨，好像命也很苦，可是他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大家没有想过，路德怎么会信主呢？那摩押的人怎么会信耶和华的？他嫁来之后一定看到这个婆家，啊，他们信靠耶和华的，虽然苦，他们还祷告，虽然祷告神没有听，他们还是没有离弃神的，啊，他就过来，他就信过来。如果没有这个拿阿米这个婆婆，他的一些真情流露的话，哎，可能路德还不会信呢，哎，所以这个路德也受拿阿米的一些正面的影响啊，虽然负面影响比较多，但正面影响他都记住的话，哎，他成为一个历史上的伟人啊，路德啊，非常伟大的一个人。拿阿米就叫路德把这个得意的一天啊，有一个牌子叫什么得意的一天，是吧？这个啊， 有 得意的一天。说出来啊，拿阿米就从早上怎么去，哎，怎么走到一个波阿斯的田里头去？啊，路德一听，不是路德一讲完以后，这个拿阿米一听，哦，他是我们一个至敬的亲属，哎，哦，太好了，太好了。这时候，拿阿米的口中说出一个新的字，是他前面可能没有说过的。这个字什么字？祝福，祝福。他觉得他什么没有恩待他，哎，现在祝福来了，祝福透过他的媳妇临到他了，祝福，因为恩待你的人 祝福，因为他恩待我们的，恩待活人死人啊，都恩待，这样一个祝福他，神也祝福借他祝福的我们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至诚他口中出来的。另外还有一个，他的心中燃起了盼望，他本来是没有什么盼望的。两个寡妇回到这边来，有什么盼望？啊，不能天天靠人家周济啊！哎，但是这个盼望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盼望的缘由是什么？是因为波阿斯这个人，波阿斯的身份，他是一个至敬的亲属，至敬的亲属。波阿斯的行为，他那么犀利的行为，路德一叙述之后，怎么来跟他谈话？怎么来叫他的女工跟他在一起工作？怎么样给他饮水的问题解决？粥饭怎么解决的？给他吃那么多，吃饱了。吃到饱，吃不完可以打包带回来，这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吩咐，就是说他说你可以一直在我的田里跟着我的工人工作，拾取完大麦再拾取小麦。这是什么意思呢？大麦就是每年大概我们国历这个四月的时候，就上个月的时候开始收割大麦，收割小麦大概是七月，所以这两个在一起收割的话大概有五个月的时间在收割的，这五个月就不用愁了，仅有一个人免费让你去 随意收割。如果每天都是一个一法的麦子的话，那可以 吃两人了。所以他就说，波阿斯的话语，波阿斯的行为，波阿斯的身份，都给拿阿米一个新的盼望。本来是没有盼望的，一天之内改变了，盼望都来了，因为一个人出现，波阿斯的出现。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故事啊，当这个故事讲，我们大概照着圣经讲完以后，这个结语就很重要了。在结语中，这个故事中间有三个主角啊，波阿斯男主角，路德女主角，拿阿米是女配角，就三个人，他们人的对三个之间的对话啊，然后有一些场景在这边。但主要就是他们对话，这个当中你可以看出来，到底我像哪一位？到底我像哪一位？我像拿阿米吗？我像波阿斯吗？还是我像路德吗？我自己很惭愧，我觉得我比较像拿阿米。我相信大家也大部分都像拿阿米，当然除了牧师以外，牧师确实不像他。大部分就像拿阿米，拿阿米的特色就是什么？看到物质的祝福，物质祝福来的时候，他是有感受的。那以前那些在苦当中没有感受神的同在，没有感受神的祝福的，感受不到的。但是祝福一个依法的大麦了以后，神的同在，神的祝福就显出来。要看得到这些，才看到神的祝福。而且拿阿米才其实你我们都严格看他的话，他是只顾自己的。你看他们一同媳妇跟他回到伯利恒来了，早上他要出去拾穗的，哎，他是这个地方的，以前住在这边吗？原住民呢？他这边原住民呢？他应该带着他的媳妇，他虽然自己捡不动了，带着媳妇出去拜访一下。哎，这是我的媳妇，我们现在要来拾穗的。请你们多关照一下。哎，他没有哎，他没有，就让媳妇一个人跑出去了，自求多福去了，就这样出去了，没有带他出去了，因为这是很丢脸的事情。他原来跟他们平起平坐的，十年以后，他必须求人来，就去连续他了，看他的老面子，来照顾他媳妇，他做不来这个事情的，就让媳妇自己跑出去了，出去了。他没有做这个事情，什么都没有做。人家告诉他哪一个地方可能是至亲亲属的，你去打着我的名号，我虽然不用出面，我顺便能够关照你一下，看我的老面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自己就出去了。所以他那个顾自己，比他多于顾这个路德。在那这一天，起码这天你看这个是这样子，他没有提供对他有利的一些资讯，但意见很多啊。拿阿米的特色就意见多，我相信他们十年前要出去，可能也是他这边不好，那边的稻田比较收割比较多一点，我们走吧， 先生也熬不住了，就跑到磨崖地去了、啊、那回来的时候，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叫媳妇改嫁，也是他的意思，你回去吧，你拜你的神去吧，哎，回到你娘家去吧，都是他的意思，意思很多，意见很多。哎，可这个路德这个媳妇要跟他跟定了，没办法，你要跟定就来吧，那你要自求多福了，你要照顾我，顺便照顾我一下。所以他是意见多，做的很少，做的很少。所以当我们做基督很久之后，你会回想一下，你是不是意见很多，做的很少。你要看到物质的祝福的时候，才感觉到神的同在。真的关心的时候，才感觉到神的同在。这些都是啊，我们可以来行。但是在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更上一层楼，在信心上能够像路德一样啊，像路德一样，当神的话怎么说的时候，他就有行动啊，他就去做，然后求神，他这个结果他就交给神，让神来成就他的话语的应许。路德是这样一个信心的伟人。更希望神在基督当中兴起一些波阿斯。当你有一些能力的时候，神有感动你的时候，哎，你就找时间上啊、金钱上、你的才干上，多奉多拿一些出来，让神透过在你身上的感动，能够行一些他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需要行的一些事情。所以教会需要波阿斯，教会需要路德，当然教会也需要。拿你一样可以把别人带信主，而且带信主的说不定以后神在他身上成为一个美意，成为一个神要用的一个器皿。我们低头祷告。多么感谢你，当我们打开这个三千多年前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故事里面有很多话是你要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的。我们谢谢你，你是一个有恩典的神，因为顾念属于你的子民，愿意也透过你在我们信徒身上的一些感动来行你所要做的一些事情。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像路德一样，在信心上能够深信你的话，而且用行动去做我们所能够做的，然后把所有的结果交托给你。我们求你在这个年代当中，可以在各地的教会兴起许多的波阿斯来，愿意成为一个祝福的器皿，让你的工作在这个世代有一个通达的路。谢谢主，现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